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前晚讲到五音，五音里面呢是讲到色音，即是二类众声。色音呢就是我们人体的组织的物质一部分。我们人体的组织呢是由这个心和这个色两种。这个色是色指这个色法，这个色有两种组织的。如果我们迷这个心重色轻的话呢，法就讲五音，合这个色为一，开这个心为四，所以呢就色受想行识。令到我们呢明白这个人生呢是由五蕴组织而成的，在五蕴里面呢就有个真我是不可能的，因此呢就明白是空无我，这样呢就可以证这个真义的道理啦。假使跟迷这个色重而心轻的话呢，法呢就讲十二因缘，开这个色法为十一。色法为十一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层，加埋眼耳鼻舌身五根，叫做十一。合这个心法，合心法什么？合受想行识为一，叫做心。令我们呢知道在这个妄识之中呢，色声香味触法和这个眼耳鼻舌身这十一种色法之中呢，根本走不出一个真实的我，亦无我所得的一切法，这样呢就可以证得真义自性了。假使跟迷这个色心两种都重的呢，法就要讲十八戒了。那色叫做色心俱虚，开这个色法为十一，心法为七。什么叫做心法为七呢？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和意根，十一加七是不是十八？有十八戒。令到我们呢在这个十八戒里面呢走个真我是走不出的，于是呢令到我们明白呢没有个真我存在呢，那就空破我了，破这个我执，破这个我执进一步呢是破这个法执，证得这个我空和法空的真义的道理。因此呢法在这个破妄辨见之后呢再讲这个四科七大戒二类众生。大家都知道色就是有物质的，是有障碍的，但是色究竟有多少种呢？色呢有有情的色同埋无情的色。有情的色呢是指众生四谛五蕴所组合这个身体，这里是书里面没有的。那呢无情色又指什么呢？是指宇宙一切现象界的物质是无情的。内色呢是指众生内在的眼耳鼻舌身是有样的，五根。外色呢就指外界的色声香味触等五层五种境界。显色呢就指这个青黄赤白 当然还有红还有黑是不是，那种种的颜色叫做显色。形色呢是有长扁方圆正不正高和低，这些叫做形色。表色呢即是有表示有动作的，譬如说我喜欢这些东西伸手去拿，我不喜欢的东西掉了它，我不喜欢呢我就嬲落大对眼，如果我欢喜呢我就擘大个口来笑，咁呢啲都係有表示有形相嘅，叫做表色。OK， 无表色呢就好少人知道啦，即係无表示嘅，但係係一种色法。咁呢种係属于乜嘢呢，咁即係我哋求戒嘅时候呢，由呢个好强盛嘅牲口啊，这个业呢表示呢我们很诚心去追求去接受这种戒、这种呢是为一种助缘，然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呢是制造了一种色体，这种色体呢是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可以防止我们牲口的过失，令到我们不去犯戒，这个叫做戒体，亦叫做无表色。咁呢嗱，这个咧系一种讲法吓。在小乘小乘有部嚟讲咧，点解呢一个叫做无表色呢，咁佢系因为呢一个戒体咧系外相咧系冇办法显示出嚟嘅，因此叫做无表。但是由我们的身里面地水火风四第二生的，因此就将它摄入这个色法之中，所以叫做无表色。大乘的讲法就不是这么讲了，大乘呢法相中人只是唯色中而已，说这个无表色呢是有种子的作用，因为我们求戒的时候呢将这些种子呢插入我们的白色阿赖夜色的色田里面，咁咧将来咧有机缘成熟咧，可以发生现行，可以产生呢个善法。咁呢一个咧系属于求戒嘅善种子。但系另外一方面嚟讲咧，我哋咧日常嘅生活造作啊，一举一动都有一种惯性吓，习惯咗系咁样咧，自自然然咧将呢啲习气咧染落我哋嘅白色田，白色田里边咧就有一种种子。形成一种习惯性咧，将来咧可以引生你的结果嘅。这个就是叫做业种子，业种子这个业种子叫做无表色，哦，叫做无表色。咁呢个业种子咧有善嘅，有恶嘅。我哋白色田里边咧，我哋而家听经，尽量我将我发发嘅种子，喊嚟种落你嘅心里边。咁呢个系善种子。如果你去跑马或者去赌钱或者去跳舞，那就将啲污糟邋遢的种子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叫做恶种子。由这个善种子呢将来呢会产生这个善的言行，得到快乐的结果。恶的种子呢会招致这个不幸的结果，得到苦的结果。咁呢种咧都系属于无表色，哦。总而言之咧，除咗呢个无表色之外啊，我哋人体嘅构造啊，通通系由以上呢、这个嗱呢、这个内色、外色、显色、形色、表色啊，除咗呢一样咧，我哋有情嘅身体咧，除物质无情嘅物质都有响里边。我们这个身体是无情的物质构造的，所以内色、外色、显色、形色、表色通通包括在内，可以再进一步来说什么色都齐了，无表色都齐，因为包括善恶的种子嘛，是吧？所以我们人生呢是由这个色，色呢总括来说就是五蕴之中的色蕴。咁啊，五蕴之中个色蕴，假使跟我哋只有色而冇受想行识嘅话咧，我哋就系一个植物人，唔会喐嘅，冇思想嘅， 假使跟我哋只有受想行识呢个心法，而冇呢一个识法嘅话，我哋就叫做精灵、妖怪，吓冇身体嘅。咁我哋人之所以为人咧，就因为咧系有呢一个识法。又有这个色香味足啦，咁你自己闻下自己都会有香噶，系咪？唔使洒香水都会有香噶。哦，真系人体嘅都有香噶，系你收得嚟。人体咧亦有臭嘅，又系你收得嚟啦。哦，咁啊，声啦、色啦，我哋有噶，颜色有噶吓，香啦、味啦，咁啊，究竟自己系咩味唔知啦。足啦，有接足啦，有法尘啦。总之我哋咧系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包括红黄蓝白黑都有啦。嗱，有赤，有红种人，有黑种人，有白种人，系嘛？有好多颜色嘅。咁我哋仲有啦，高嘅、矮嘅、长嘅、方嘅、肥嘅、瘦嘅，好多好多。咁总之咧，人咧系有呢个色法去表现呢个系人。然后咧，再加上精神界咧，就啊，我有感受，我有思想，啊，我有动作，啊，我有咧呢个分别呢个智慧，咁呢个就系人。所以色心两种和合先系人。咁人既然有呢个色心和合咧，就会有呢个生理同埋呢个心理嘅作用啦。生理咧就系物质，心理咧就系精神。哦，如果你嘅精神少，物质多咧，咁呢个咧就变咗系傻人啦，变咗傻人吓。如果你精神少，精神多而物质少咧，咁你就变咗系咩咧 ？K 型人啦，吓或者系 K 型，变咗咧好聪明嘅人，咁。在我哋嘅日常生活中咧，最好咧就系呢个物质同埋精神平衡发展。咁我哋要平衡发展啊，就要一方面咧要物质嘅饮食，另外一方面咧要精神嘅营养。现在人啊，好中意讲补噶。但是呢只知道补身体，不知道补精神呢。所以人的精神呢越做就越衰退，物质呢越做就越文明，所以这个世界呢越做就越苦恼。假使跟我们能够治这个精神文明同埋物质文明一切进步的话呢，咁我哋人类就会幸福得多啦。咁假使跟科学家肯研究佛学，肯将佢研究法物质嘅一部分时间、精神、金钱嚟发展呢个精神界嘅话，我相信我哋嘅精神咧系精神界系好快乐嘅。而家咧冇错，世界上咧系有好多人物质好丰富，金钱好多好多，但系有钱嘅人未必一定快乐嘅，你信唔信啊？有钱人咧，实际上有时好苦恼嘅，最大问题佢都唔知点样去收藏嗰啲钱，啊，放响银行会唔见咗噶，放响银行虽然系你个数目唔少到，但系咧佢价值已经低咗，系咪啊？去投资咁，股票用乜嘢？股票一猛就蚀咗佢啊，系咪？咁啊，越有钱嘅人咧越担心，越劳碌啊！古人为什么那么快乐呢？知足常乐。所以说佛教叫我们知足，知足者贫亦乐，不知足者富亦忧。知足者贫的好像处于天堂一样，不知足的人呢富的都等于处于地狱。所以佛教呢就是尽量去扩展我们精神文明，尽量给我们精神的食粮，定所谓令到我哋咧法体安康啊，所以有啲人咧写信俾师傅咧就话恭祝你法体安康，咁我呢个系好有意思嘅，唔使呢个身体唔使咁肥噶，法体肥就得啦。哦，所谓法身慧明要增长啊， 唔使话呢个色身系日日增加几磅，唔系好现象噶吓。但如果发生慧命咧，日日增加咧，咁呢个就系好啦，好现象啦。所以咧呢、这个佛教咧系讲我哋身体有色、有上受想行识。色咧，前文上一次已经讲过，色法即系二类众生，因应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二类众生。今晚咧就讲到受啦，哦，讲受音。那受音点样是二类众生呢？咁系啊，嗱，佛话阿难，譬有人啊，手足欠安，百系调息，忽而妄生。性无畏顺，其人无故啊！以两手掌依空相摸，依两手中妄生十或冷念之上，受阴冬之亦复如是。受吓，乜嘢叫做受呢？咁系以领纳为意思吓，受系以领纳。嗱，俾啲嘢俾你，我送份禮物俾你，你要唔要啊？咁要你受咗佢咯，咁受咗嘅就係你噶啦。你唔受咧，就唔係你噶。啊，所以咧，佛教人哋咧唔受，佢話你唔受乜嘢啊？咁人哋鬧你，你就唔受。你唔受咧，最好方法你唔需要同佢嗌交嘅。你最好方法你就唔受。你唔受咧，佢自己攞翻去。哦，佢自己攞翻去，佢自己鬧自己。你唔受系佢自己受翻去，所以呢个受咧，我哋众生咧，你叫我唔受都系假嘅。我哋对境咧，梗系烹言，烹言咧，对于呢个领纳呢个顺嘅境咧，我哋就产生快乐嘅感觉；啊，对于逆嘅境咧，我哋就产生苦嘅感觉。吓，啊，因为有快乐嘅感觉咧，咪贪咯。啊，因为有苦嘅感觉，咪嗔恨心咯。啊，对于不顺不逆的境啊，咁咧就唔会产生呢个不生呢个苦嘅感受或者快乐嘅感受。但系咧唔明白事理啊，不分邪正啊，咁就产生呢个痴啦。因此咧，我哋有呢个受音咧接纳外边嘅境界咧，就产生咗呢个贪嗔痴。哦，咁我哋再睇下三界凡夫领纳乜嘢咧？领纳同居土嘅六层，即系我哋现实呢个世界里边嘅色声香味触法啊，领纳呢六层咧，咁就产生呢个我见啦，执着有一个我。二乘圣印咧，领纳呢个方便土嘅六层啊，系乜嘢都系空嘅吓，因此咧佢就产生呢个无我见。菩萨咧啊，领纳十部土十部土嘅六层啊，菩萨十部土里边嘅六层一样系有色声香味触法啊，不过佢唔同我哋啫。咁咧就起呢个亦有我亦无我见，或者非有我非无我见。由此可以知道咧，由九界圣凡啊，通通都产生呢个见咧，都系叫做作。嗱，我哋读诵《弥陀经》吓。记得吗？五族恶世、劫族、见族、烦恼族、众生族、命族，呢五族由边度嚟？就由五音嚟啦。由色音产生呢个劫族，由呢个受音咧，受音咧产生呢个见族。哦，咁跟住咧下边咧讲五音就产生五族吓，而家讲受音其产生呢个见族。咁点样点样话呢一个受音系虚妄嘅，系即空即假之中咧？咁发引一个譬如，佢话譬如修禅定嘅人，修禅定嘅人咧，当你深入禅定嘅境界嘅时候啊，你就不知身心存在，内不知有身根，外不知有气界，忽然间就忘咗我。哦，入咗定嘅时候咧，系忘咗我，顿然。突然间咧，系舍弃咗苦受同埋乐受，咁所以咧就叫做性无畏顺啊！嗱，呢度我话阿难，譬如有人手足欠安， 八系调色就是入定的境界。手足好安静咁坐喺度咁四肢八骸呢都好舒适，咁忽然间呢又梦，忽而梦生呢，忽然间呢唔记得咗有我存在，感觉咁性无畏相，即係冇苦受冇乐受，呢种境界呢係好轻安嘅。我哋呢唔係苦就係乐，唔係贪就係嗔，但是入了定呢就忘记了现实，有一种很轻安很自在的境界。那本来很好的，这个叫做舍受。怎知这个修禅定的人呢出了定之后呢无端无故呢突然间以两只手在空中，这空中我们所做作都是在空中，是没有说伸到柜桶去摸的，是不是这空中互相捉摸。咁呢咁啊我哋一真呢今日未查捞上喎，咁个手好鞋嘅或者我查咗捞上呢好滑嘅，係咪天气好冻喎，我觉得个手好冰冷嘅，或者呢係喺暖气里面呢觉得好热嘅，就有呢种感觉。你哋又不妨试下啦，而家你初下都有呢种感觉㗎。是吧，冷啊热啊或者是湿啊或者滑啊都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呢就不是说法呢是特登讲的，有一个譬喻喎，譬喻什么湿是湿湿的手呢就等于我们三恶道众生的苦受，好难受的啊。滑的手呢就等譬喻人天的快乐的手。冷的手呢就等于二乘人的枯瘦，二乘人讲空嘛，乜嘢都冇嘛，枯瘦枯光枯的枯。热的手呢譬如菩萨荣受，菩萨好热情的，身为菩萨是好热情爱护众生的，是吗，热受。所以冷暖实滑呢我相虽然是热，同时是接触的境界，是属于触层之一。觸層是為這個受音所對的境，我們以外界接觸然後有感受。眾生呢因為不知所接觸的境界是虛妄不實的，因此呢就產生這個貪苦受樂受和不苦不樂受，而產生這個貪嗔痴心惰，有這個貪嗔痴就慘了，作業漏剪。咁法呢佢话受因当知亦复如是，而家呢度呢就改一个法合呢个譬喻，睇下点样譬喻下。受因当知亦复如是，手足应安就譬喻乜嘢呢，譬喻我哋本来嘅真义自性係意义不动嘅。忽然妄生呢等于我们这个真义性呢是离念之上，是没有妄想执着的，本来呢是没有这个受音可得。是人无故即是等于我们呢无端无故忽然间一念妄动，一念妄动产生这个无明业相了。以两掌相摸呢就等于我们一念妄动之后呢有能见相，有所见相，就有这个境界，内的更生，外的气界，外的层境和内的身心对立，两手相摸。譬如妄生实或冷念的种种的相呢就譬如产生这个因为有根和层对立，所以就产生九法界性分的相。十呢是现这个三途的苦相，或呢是现这个人天的乐相，冷现这个二乘的枯受，热呢是现这个菩萨的荣受。总而言之呢这里呢就是讲因缘生法是从真起妄的。咁睇下呢个点样，阿难视之还足，不从空内，不从掌出，而是阿难若空内者，既能足实掌， 何不祝生，不应虚空选择来祝。现在就讲这个接触这个祝层是虚妄的，怎样虚妄法呢？他说这个祝层是不从空来，亦不是从掌出，那就是 不是同他人生，亦非自生，亦不是众生，是因这个众生因这个祝而生这个受，但是呢现在靠这个祝了不可得，那就显然没有这个受啦，没有这个受音啦，所以呢就知道这个受音是虚妄的，当体即空。假使更话这个祝层是从空而来的，在空更来到，那既然可以祝我们的手啊，亦可以祝我们的身啦，从空而来嘛，冇理由话空更咧系有选择，我系中意捉你嘅手，我唔捉你嘅身噶，吓咁由此咧证明呢个捉层咧唔系从空嚟嘅。咁啊，若从掌出咧，应非代合，由掌出故，则合则掌之，离则捉入，被腕。骨髓应液之角入是中迹，假使更话这个竹层啊是由从掌中出的，那呢就不需要，我们分分钟都有手掌的，就不需要两只手接触然后先生这个竹层啦，那再讲，如果这个竹层是从手掌中来的，即使是必须要两手合时然后有足，合的时候有足出，两手分开就有出有足离了，这个足层离开的掌的时候呢，就应该呢在这里或者是成身的骨髓走入去了，那你就应该有一种感觉到有些东西在你的身体里面运动了，那有没有感觉呢？没有感觉，足层离你是有接触，离开你没有其他东西，就证明竹层不是一件物件，如果是有一件物件合就有一件竹层出，离就有一件竹层走你的身上走了，这个呢是说这个竹层亦不是从掌出，必有觉心之出之入，自有一物生中往来，何待合时，要名为竹。法呢是提防阿能说，是啊，不等合掌的时候知道有竹层出来，就是手离开掌的时候呢也知道有个竹层是入我的身嘛，法说如果你是有一个知觉能够知道这个竹层是有出入的话，知道有竹层出也有竹层入，那这个能觉知足层这个领受的心啊，就应该变成一个物质，是在人的身体中往来了，随时都可以知道这个足层，何需要等待两只手合的时候先知道有足层呢？现在呢既然要两个手掌合时先知道有足层呢，显明呢这个出层呢不是从这个掌中而来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总明因缘生法即空，是显空而来众，是故当知受音开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出层呢是不是从空中来，亦不是从掌中出，所以呢这个出层呢不是他生，不是自生，因此呢就当体即空，空的缘故呢就显这个空而来众，是故当知受音开妄，这两句说话呢显因缘生法即假，当我们两手合的时候呢因缘和合，所以呢是虚妄有这个冷脸实惑的相，这种相呢就假名假相，假名假相呢是有的，显不空而来众，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显这个空不空而来众了，讲这个因缘生法呢就是中道，因为竹层不是从空出， 而不是从掌声啊。咁呢你哋就要知道呢个受恩呢本非因缘，冇生嘛，係咪因缘和合呢就有生就有灭。但既然这个足层不是从掌生，也不从空生，也无生，根本就无生，无生就不是因缘了，本非因缘。但是足层呢也不是离开手掌，也不是离开空间而生的、哦、所以呢这个足层、啊、感受到这个足层的受音呢也不是自然性，所以说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啊、本非因缘就是空，本非自然就是有，空有不二，即是中显空不空的二类状。由此知道受音的相是妄的，性是真的。这个性真的性是什么？就是二类状。一路打下去呢，只要你明白因缘生法，即第一段就是因缘生法，第二段讲因缘生法即空，第三段讲因缘生法即假即中，咁以后嗰啲你都好容易明白噶啦。哦，而跟住咧嗰啲系比较浅啲。